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陀阿黑白讲》。今集系继续有我啦，杰拉德， 我郑汤尼， 同埋神秘嘅老温。 大家好，我系老温。 系啊，今集不如我哋讲一啲严肃嘢，今次讲一啲轻松得嚟又有作用嘅。其实我成日都强调一样嘢，地震冇乜好惊。 嗯， 台湾最得人惊系咩咧？ 车咯，交通， 交通， 马路咯，马路咯，车咯。咁其实讲下啲。因为好多香港朋友过到嚟都第一时间，哇！ 喺度表， 喂，电单车好方便喎、 啊，揸车都好方便， 系、哎、电单车 一定要买架车啦，即刻 冇车我跛嘅喎。咁我哋唔好讲啱定唔啱先啦，我哋讲啊，就系揸车要注意啲咩？话晒阿老温喺度更耐啦， 系啊，佢有几廿架法拉利咁， 揸咗几十年车， 俾你发现到添，冇坚尼，俾你发现到添，咪 冇型。 好啦，送两架俾你啦。 好啊。 我屋企有个成个军火库添啊， 成 set 添啊， 又坦克又有啊，犀利啊！ 有都系俾啲仔玩嘅， 系咯。咁啊，阿老啊揸廿几年车啦，咁我电单车嘅经验就系读大学嘅时候啦。我翻咗嚟之后，其实都冇乜点揸机车噶啦，已经，因为我觉得好惊，老咗可能而家后生嗰阵唔怕。咁啊，揸车有啲经验啦，咁啊，正常人都有，虽然佢而家冇车，但系啲电单车都揸唔少啦，以前 系。唔係依度有啲依度啲同事叫我落即係落街買車，我都係揸嘅，但我好小心，唔同廿年前，廿年前仲危險，唔戴頭盔都唔使戴，而家都唔使戴嚇。 咁、啊、其實上次之前有一集我哋講嘅咩禁忌嗰啲啊，老温都提過一下啦，揸、 哦、 車譬如禁卜卜咧係咩意思啊？ 哦、 就由呢樣嘢講先啦，先揸 卜卜係嘛？ 啊，私家車先。 呢啲好其實講起上嚟都嚴肅㗎，因為卜錯咧真係隨時即係。有危害性命危险， 佢哋好轻住诶， 拨啱都系有危险噶。 架车里边有， 其实尽量都少拨啲啦。 架车里边有几支狼牙棒噶、 嗯。有啊，成日最近都睇新闻都有噶。有阵时你 嗰啲仲系新闻啊？ 有嗱，俾人拦车，跟住即刻攞棍出嚟敲啊，各样噶嘛。就系、是、你喺前面拨过佢，或者唔让佢行啊，点样各样 追住你揼添啦。 咁通常我即系用喇叭嘅情况咧，好多都系譬如即系前面阻住咗。佢唔知道後面有車等緊，咁、咪提醒下佢嘅都要，即係輕輕手撥下一嘢咁樣嘅。但係一嘢咧，你唔可以撳得太長、太用力嘅，因為咧，即係學好似南部咧，有啲比較火爆啲人、鄉土啲人咧， 鄉土 係啊，一聲嘅撥咧，同兩聲嘅撥係唔同嘅意義噶嘛。一聲咧，佢都係鬧佢嘅，其實即係你知台灣嗰啲有一個字好出名噶啦，係嘛？ 表啊嘛。 干嚟干去嘅啦，呢啲一声嗰个长嘅咧就系干嗰字嗰个字嚟嘅，咁啊就唔 happy 啦，即刻转个头想咩啊咩做乜鬼啊你边个做乜咁样嘅有啲，咁有啲轻轻地咧，譬如两声咧，可能系唔该咁样或者多谢咁样嘅， 啵啵 系啊啵啵咁多谢，譬如有阵时转弯让路，佢对方让你行先，咁你咪经过咪轻手嘟嘟咁都得，或者单声细声嘟一声都得。吓、啊，就唔好揿得咁长嗰啲，总之就，如果唔系咧，就变咗粗口嚟噶啦。唔系啊，佢哋揸车啲人都系咁讲噶，系啊，佢话你唔好乱揿啊，揿咗人哋真系会砌你噶咁样噶。咁呢啲就系我揿喇叭嘅礼仪嚟嘅，呢啲都要注意嘅， 都要尽量小心啦。 系。 不过喺 boot 我有一次就都系咁狂揿 boot 嘅前面。 哇！呢、這个就好挑人噶咯。 系啊，对方嗰即刻落嚟，好似想打镬咁噶。 打你啊！ 打你啊！ 摔埋上，即系落到嚟好，有阵 时我狂揿佢， 狂揿 boot 嘅。 点解狂揿佢啊？ 梗系有原因啦，因为前面个货车都冇冇闩好啊，喺度揈揈下 啊。哇！危险、 啊。咁系咁 boot 佢咯，跟住佢又好 boot 咗好耐都唔知道、啊。跟住后屘落嚟，好似凶神恶煞咁。喂，你道门未闩好、啊，跟住佢咪。哦，咪即刻删喎，之后 say sorry 嗰啲啊， 即系咁啫。所以咧，头先阿老温叔好嘅波咧，都唔一定冇事， 可能随时俾人打完。 佢攞碌棍落嚟揼我先讲嘢， 即系未解释完 你嘅先，你系大镬咧， 都会有嘅。 系，不过危急嘅嘢真系有阵时真系要大胆啲揿， 系啊。 因为有阵时咧，有细路哥突然间过马路跌低或者点样，你真系要注意啦。其实有阵时唔系逼佢，而系逼其他车咧要 小心。 系啊，即系有阵时一冲咧，你反而大力啲揿咧，对面来车嗰啲都会收慢嘅。 系， 即系呢啲真系要小心咯。系咯、 啊，啊咁同埋揸车基本嗰啲嘢，我谂同香港都差唔多啊。譬如落大雨嗰啲，你都要熄开灯啊。 哦，系， 甚至乎开埋死火灯添。如果太大嗰啲，咁呢啲基本影都。 不过 我谂香港都系咁啊嘛。 台湾咧，其实而家有装一个叫日行灯噶嘛， 嗯， 即系就是日头都会着嘅灯嚟嘅， 嗯， 系一个好似 LED 灯咁样嘅， 嗯， 而家欧盟咧系会要求 规定 一定要有嘅，但系台湾好似未通过定系唔知通过咗， 好似今年开始行噶啦， 系啦，就系话日头咧你都要眼灯俾人睇得到，如果唔系离远有阵时天昏地暗又未黑晒嘅时候咧，啲车其实睇唔到嘅。 因为其实如果你斋打高灯咧，其实好辛苦嘅， 好辛苦，好辛苦。 但如果你又好似话斋嗰 黄昏嘅时候咧，有日行灯咧就 会佢起码有个色路俾你知道，咁但系又唔会刺到只眼。 系，咁呢如果有装咗嘅话咧，就即系大家都安全啲咯，唔会话有啲盲咗咗冲出嚟啊，咁样俾你撞啊咁样嘅。吓， 咁同埋咧，好强烈建议大家要守交通规则。 嗯， 虽然你见到台湾人唔守。但佢唔守还佢嘅事，因为咧有乜事咧，你唔守规则咧，一定系蚀底嘅。 系 咁啊 ，share 翻一段新闻咧，早嗰轮都闹得兴合合噶啦。咁就系话有个女人台中发生嘅，就话自己绿灯嘅，就撞死咗个冲红灯嘅阿伯。 嗯， 个阿伯揸电单车嘅，佢话我嗰时系绿灯嘅吓，咁啊撞死咗，咁最后法院判咗咧。佢要负部分责任， 系 就唔知要赔百几万台币咧，系俾嗰个 死者 嘅家属啦。 嗯， 吓咁佢就喺报纸度狂吠啊，又话我自己 我守 绿灯 守规矩噶嘛，点解仲要负责嘅咁啊？ 媒体讲嘅嘢咧，我通常信一半嘅啫，所以自己查翻。我睇完之后咧，我就自己去法院嗰度，根据佢嗰个编号咧查翻佢个判决书。 嗯， 原来真实情况系咁嘅。 嗯， 嗰个女子最后被判定系。冲黄灯 哦，黄灯唔 并唔系所佢所讲嘅绿灯、 嗯， 所以先负部分责任。 嗯， 如果佢系冲红灯咧，赔晒啦。 系啊， 如果佢系绿灯咧，可能唔使赔嘅。 系意外， 但系其实都要负责任嘅。 咁但系咧， 要嘅 可能唔使啦。咁但系咧，媒体就一定系捉住啲嘢，咁啲人喺度讲啊，绿灯都要赔，有冇搞咗？咁呢啲系冇啊，即系。咁佢唔系绿灯嘛，的而且确。 即系最后判决系佢因为黄灯， 就讲到好似台湾啲司法好得人惊啊，乜乜乜。其实咧系啲媒体讲到好得人惊，你究竟有冇睇过判决书讲乜先？ 哦， 咁其实系黄灯，黄灯其实你已经停噶啦嘛，你唔可以冲过去嘅。其实喺呢个交通规则 系啊，其实香港都系黄灯系唔系要准备停， 准备收慢噶啦，要停噶啦， 可以。 不过咁又要讲翻少少，台湾人。又唔系绝对，同埋睇你车速，因为后面啲车咧谂住你黄灯会冲埋过去，你一刹咧后面又撞上嚟咯，可能呢啲你都要注意一下。喺、你见黄灯，你都望下后面，即系望一望，诶、后面架车咪黐得好埋啊如果真系咩，你就过埋啦黄灯之后，但系可以嘅话，尽量都停咗佢咯。咁即系我讲呢个例子意思，即系话有乜事咧，你保障自己，所以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同埋要装呢个行车记录器啦，其实香港而家都多咗噶啦，逐渐多咗噶啦，但系都未冇台湾普及，因为我成日睇啲香港新闻咧，见到啲人闹啊，即系有啲前面撞车飞起晒啊，啲人咧咁，啲人话：，哇，呢条友有冇搞错啊？仲咁得闲攞住个摄录机影都唔去救人。 因为我听闻讲话，曾经法院香港啊话唔承认嗰个 摄录 就系摄录机出嚟嗰个嘅。作呈堂啊嘛， 唔系嘛？ 系啊，我有亲戚话我买翻去， 呢个好重要嘅证据嚟嘅。 后屘九月九之后，边有可能话完全唔接受啫？ 接受。 咁你如果你影完而嗰个友死咗，咁即系话唔系假噶啦。 嗯， 系咪先？咁但系 连台湾其实 系某程度上，因为你而家嘅拍摄技术已经可以去到你拍《星球大战》噶嘛。 嗯。 咁佢话，即系所以佢可能系即系睇情形， 即系除非可能好模糊啊，各样啦。我觉得，因为台湾其实而家好多都宣导就系话最好装一个保障大家 自己啊嘛 嘅权益， 肯定要装一个嘅。虽然你话可以拍到咁，唔系个个拍到星球大战 噶嘛， 好大制作噶嗰啲。 但 系 好多即系影到嘅事实嘅嘢会好 最紧 要影 咗你自己 keep 一份，就俾嗰份俾。即系个， 不过咁台湾个好处嘅，因为佢台湾好多啲摄录嘅， 周街都系。 除咗你自己架车之外，佢可能调埋， 系七十一啦，附近 嗰啲路口啊，嗰啲会 check 翻嘅， 咁就好啲嘅。 咁呢个要注意翻啦，咁所以一定要守规矩，唔好人哋冲红灯你又梗系冲。 不过杰大，你头先你讲个守规矩呢个咧，其实真系好重要嘅。我都有个案例，即系我见过，即系有啲人系咁样发生嘅。 咁咧，佢系点样咧？佢系并排停车，佢停喺啲路边啦，并排嘅。其实并排就已经唔啱啦。 系啊系啊，一定唔合法啦吓。 咁佢本身停喺度冇乜嘢噶啦，点知系对面有架车出咗车祸，跟住撞到个，譬如撞到对方嗰个揸电单车嘅，个人飞咗过嚟，撞到你架车，点知咧你都要负责嘅，原 来。系啊系啊， 因为你第一你停喺度已经唔啱噶啦。是不是如果因为这样那个人飞了过来死了的话你都要负责啊可能。 这样 啊。是啊你不要说你我不他不关我事不是我撞过他飞埋你的。对不住你违规在先第一个。第二你如果没有在这里可能跌低了没那么严重或者都很难估计。所以你不啱的话你就都要负责的。 是你不啱先就。 是啊好多这些啊。 就要解话起码要解话麻烦啲先。 真是的被人撞飞跟住撞了你的车就死了哇大王。呢啲真系要注意咯， 守规个空车， 守规矩一定要啦，呢个成日强调。同埋咧，我有成日都讲，有一样嘢成日都讲嘅，其实台湾揸车唔系大家想象得咁方便嘅啫。 嗯， 因为咧，所谓方便，台湾人所讲嘅方便啊，系建立喺人哋唔方便上面，即系等于头先老温讲并排停车啊、违停啊，即系其实唔方便意思，我哋都要揾停车场。我揸车出去一定揾停车场，我唔会违停嘅。 或者有啲隔咯，停车隔咯，一定要。 点解有啲人会即系点解我成日喺群组度 share， 我会成日搭巴士咧？尤其入市区，你嗰废鬼事揾位啊！ 咁啊， 其实真系唔方便。 所以对我嚟讲， 未必方便。 我包都搭巴士，我觉得好方便。 唔系咁，有啲人系有需要揸车嘅， 点到点我会揸车， 需要嘅， 由屋企去到间厂，厂里边嗰个又有停车场。 吓咁啊！如果你话平时去玩啊，一家人去玩咁就揸车方便啦。但系我都一定要揾到停车场，唔好谂住啊人哋停我又停啦咁啊。 唔系有阵时你方便，譬如你啲卖场啊，咁佢有本身室内停车场、啊， 咁呢啲 OK 嘅。 咁你买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去搭巴士都系好烦嘅咁就。 咁搭的士都得嘅啫。 哇！ 喂，你揸车唔平得过的士喎、 啊？咁系养架车啊？ 其实边度平得过的士啊？ 啱嘅。 咁啊，即系呢啲大家要考虑啦。咁啊，呢个讲买唔买车嘅问题，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所以唔再重复啦。咁啊，再讲下啲揸车注意嘢啦。咁啊，头先所讲守规矩一定要啦，同埋高速公路其实都好多人话高速公路好好揸咧，其实。我试加高中碌大嘅眼嘅，我觉得好得人惊嘅，因为乱袋乜都齐嘅，尤其是超速嗰啲靓车咧，因为你罚得轻啊，超速咪罚几千蚊啫嘛，咁你揸住架玛莎拉蒂，梗系踩佢300啦，仲佢八一八二， 唔系，我觉得咧，我成日揸嘅其实高速公路， 揸即系玛莎拉蒂， 唔系高速公路，唔系玛莎拉蒂，咁我嘅经验咧就系、是、其实好似学阿杰大话斋。其实一定要守规矩啦，第一，你唔可以超速先。就算佢有个范围嘅，其实超速，譬如佢百一嘅话咧，你可以到115左右都得，佢就都唔罚嘅。其实基本上，如果佢系100嘅话，就可能到105左右都得嘅。咁你就唔需要开到102啊、103啦，何必啫？系咪先？你喺个范围咪冇事咯。再加上一个重点就系一个就系、是、你同前面嘅距离一定要够， 你得到为止。 系啦。得到都好难估计得唔得到嘅，其实 后边嗰得唔到， 其实系好难嘅。你一定预翻咧，听讲就话你个速度再乘以二啊。 哦， 那个距离就咁样。譬如你100嗰阵，可能计翻200米左右嘅距离。 其实200米好远噶， 远其实远远好过近嘅，基本上。你不如俾人哋即系超车或者点样得，即系过你头好过啦，系咪先？冇必要即系同人哋咁样。 不过我经验就成日刹车嘅，我一留光全距离成日刹车嘅要， 一人摄入， 一隔篱一摄入嚟，我要留翻嗰个距离，我要刹一刹，咁咪又要拉翻佢。 咁啊唔需要嘅，你放慢个油门，佢慢噶啦，自然会。咁啊，仲有一个经验就系要注意咧，譬如有啲泥头车啊、货柜车， 更加要小心。 过嚟嘅话咧，你真系要闪。即系你宁愿俾佢行先嘅。 佢个气流会压。 又或者你真系踩油超过佢多啲，就唔好喺佢侧边。呢个系成日发生嘅意外嘅，因为好多咧啲意外就系佢可能定爆胎， 系啊爆胎 一爆咧，你成架车俾佢飞走嘅弹走嘅。第二可能你上面啲零件咧掉落嚟，有阵时成个士巴拿飞落嚟啊，有成个嗰啲木板啊，或者成个轮胎甩咗，真系好多呢啲噶， 蹬一蹬 系啊，所以你一遇到嗰啲大货车嗰啲咧，就一定要闪，俾佢先走，或者你超过咗佢远啲，就唔好喺佢隔篱。呢、這个系好真实嘅呢啲，成日见到嘅呢啲，千祈唔好吓。 咁啊，高速公路其实都仲有好多情况嘅，但系有阵时你要而家欧好似外国咧好兴有一个驾驶嘅方式，就系话你有预警嘅能力啊嘛，即系你有预觉就系你咩情况会将来即系要避免啲，就系会唔会有啲车系突然间刹车，或者有啲突然间会甩辘啊各样呢啲嘢咧，你有个心理准备之后咧，其实你揸车就安全好多嘅。你又會即係會有個安全距離啊，速度會慢啲啊，咁樣會降低好多嗰啲意外發生嘅嚇。呢、這個可以俾大家朋友參考咯。高速公路嘅嘢就 係、啊，所以其實仲有就係仲要小心嗰啲，即係突然間掉頭嗰啲。 高速公路唔會啩？ 好多新聞有噶掉頭噶， 佢唔會掉頭，佢係後吞落嚟， 總之就砰 係啦，後吞落。 所以呢啲。所以一眼观七就揸高速公路喺台湾，因为太过我都系嗰句啦，交通太过混乱，呢啲要小心啦。 系，同埋防止人哋唔守规矩咯，真系要呢啲。 系啊，要及住，随时人哋唔守规矩嘅。 嗯， 同埋真系唔好超速，开得太快咧、你停唔切车嘅。 系， 咁啊，市区里边更加添啦，市区里边嘅唔守规矩更多，尤其是电单车添。 系， 我觉得即系我个人觉得啦，台湾啲交通咁乱咧，系真系来自电单车嘅。 啊， 因为电单车真系好 左闪右， 真系随心所欲嘅，乜都齐嘅。咁、好多人就自细揸惯电单车噶嘛，咁佢用揸电单车嗰个方式去揸车，咁所以揸车好多车都乱晒行嘅，咁啊搞到台湾交通咁乱、所以电单车更加危险添。 最危险系咩呢？就系即系近时嚟讲，我哋读书年代就唔使戴头盔啦。 系， 咁而家已经戴头盔，但系始终有一样嘢， 又要威啊嘛， 有一样 又要威，又 真系比 较 小心啲啊，真系，就系你单眼睛见到有啲阿妈咧系大肚婆，你见过啦，大老婆揸电单车， 咪成日有噶啦， 仲有大老婆电单车前面就有个篮系个僆仔坐喺度， 哦，呢啲都好正常啊， 即系你就你又好似话斋，即系你离开呢啲咁嘅，即系。类似高速公路， 好多好似玩杂技咁添啦，叠罗汉啦，前面两个后面两个咁样添啦， 真系麻鬼烦。 而家好似好啲，我哋读书嗰阵真系四五个噶，好多都，而家好啲啦， 三贴啊嘛叫做。 我哋自己学生都咁玩啦，有阵时三个一齐坐啦，系嘛？ 学生 前面仲抱住咁样个龙头添。 学生时代我哋都试过， 嗰啲玩嘢啫。 当年真系严重好多，而家好啲好啲。 嗰啲玩嘢啫， 但系都危险噶，所以其实可以嘅话咧，即系唔好真系话觉得咩辛苦。其实我哋香港人行惯嗰啲会辛苦，我就唔好明。 学我， 因为嚟到台湾之后就行两步都话咩嘅。 坐巴士啦， 行路啦， 行路坐巴士啦，我觉得真系。 我唔揸电单车，我近嗰啲一定行路。 系啊， 系。 而家行路，但好多谷友嚟到台湾就好快就电单车噶，跟住就两步路都系电单车嘅。即系点解呢样嘢？即系唔系话咁唔融入佢哋，但系我觉得危险咯。 系啊。 同埋咁鬼多电单车烦唔烦咧？我觉得好烦。 不过可能系会唔会因为香港佢行路咧嘅环境咧比较适合行路嘅，因为佢有行人路啦，又有瓦遮头嘅，系咪先？你行到好远咧，可能都唔使担遮啊，各样都好方便。 咁呢个都系原因嘅，或者 台湾唔系啊，连行人路都冇噶，好多路变咗你行出马路啊，各样 唔系台中严重。 系咯，你话红甲夜市嗰扎都冇乜行人路啦。咁行路系咯，行路真系。可能每个地方唔同咯， 咁啊，即系只不过就系建议啫。咁就算你买电单车，又唔好以为自己技术好好啊。人哋台湾人揸几廿年啊， 台湾就有两种电单车嘅，一种就系重型重车，一种就轻车，系啊。咁啊，两个牌都要考过 嘅， 即系唔 系啊，要特别考嘅。同埋重型可以去啲其他嗰啲快速道路噶嘛， 可以 系啊，可以噶，快速道路可以行得吓。咁呢、這个不过唔需要一下一嚟到即刻又要重型咁咩都嚟啊嘛， 你赶住啊嘛，威啊嘛， 戴头盔啊嘛。 不过其实你话电单车其实讲嘅都好笑嘅，嗰啲考牌嗰啲咧系自己揸架电单车去考牌噶嘛， 系啊。 咁你揸去嗰阵唔系无牌驾驶咩？所以其实呢样嘢几十年嚟都系咁啊，都好搞。 通常都系佢要求就系有识揸嘅朋友载你过去， 但事实上自己揸去考噶嘛，个个都。 即系好矛盾啊！ 我哋嗰阵考牌都系揸人哋架车去啫嘛，佢咪系自己揸佢。其实佢喺未考牌之前， 咁系你犯法，佢冇话佢冇宣导过，佢有宣导过。 我冇犯法，我去到借人车啫。我嗰阵时边有车啊？我哋去到考牌嗰啲借人车考噶嘛。 考牌唔系佢本身。佢教车嗰度有哦，你话电单车嗰啲？ 电单车、 哦、 我哋借人车， 系借人车嘅，借人车。 板桥考嘛，叫佢啦，我同你一齐考嘅。 系冇错。 是但搵个阿叔，喂，借你架车嚟考咁样，咁我阿叔都系自己揸嚟考噶嘛。 咁嗰阵时冇咁严嘅，就好啲。 嗰阵时好简单，咁但系而家即系同埋好多僆仔都系无牌驾驶嘅，因为我都试过亲眼见过撞车咧，电单车撞埋架私家车度， 无牌。 嗰个僆仔一跌低，即刻就嗌。话唔好报警、啊，佢话佢无牌驾驶啊！ 哦， 哇！你咁重伤唔报警，你真系玩嘢咩？你肯个车主都唔肯啊！成架车俾你撞凹晒， 咪、 即系类似呢啲，即系所有嘅乱象咧。如果你即系你揸埋个电单车出去，咪好多嘢你真系好难预料咯。 喂，不过咁、啊，我啊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经验、啊。咁有一个就系、是、我建议大家啦，譬如尤其是去到南部嘅地方啊，即系。譬如好似台南高雄嗰啲咧，真系要特别揸车嘅时候，真系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去嗰啲旧区，有啲横街窄巷咧，即系你知噶啦，嗰啲街好，嗰啲路好细条噶嘛，同埋嗰啲好密嘅嗰啲路口，你就唔好真系好淡定咁冲过去，系好危险嘅。其实，即系尤其是好多嗰啲我叫做咩俄巴生嗰啲咧，嗰啲阿婶啦， 阿婶 系啦，突然间咧，可能佢揸架电单车咁直直咁喺前面咁行过，佢系唔理你嘅，佢睇都唔睇你哋，仲系睇住前面咁冲嘅，知唔知啊？哇！我都好几次俾佢吓亲嘅，真系，所以你唔好咁淡定，就咁冲晒过去。你每一个路口你要收慢佢碌过去睇清楚， 慢慢行。 系啦，尤其是暗嘅地方，你如果有着灯咧，有灯佢一见到咧，佢反而会收慢嘅。所以呢啲真系要特别注意，唔好。好淡定咁冲去，如果咪真系有排搞。 嗰啲所谓三宝啊嘛， 系啊，三宝之一啦、啊，因为。台南，我有好多台南人嘅朋友嘅，佢都惊呢啲嘅，其实 系啊， 好大镬。 三宝就全台都有噶啦， 唔系三宝饭、啊， 中南部，好多人问三宝系乜嘢，即系咁嘅。三宝咧，以前我哋年代咧，我哋读书年代嘅三宝咧，就叫做女人、老人同埋老女人啊嘛。 嗯、 但近年咧有少少改咗嘅、 啊， 就系老人、女人、屁孩 啊，屁孩。 而家啲咩屎僆仔咧，仲麻烦啊！逆向嗰啲真系好，我都试过差啲几次同嗰啲调转行嘅电单车撞啊， 怼埋 啊！哇，真系有几次我都吓亲啊！佢真系喺我车头面前咁样撞埋嚟，差啲佢啱啱转到嘅，如果转唔到咪嘭咁 埋。埋嚟， 我真系俾佢害死啊！口牌烦噶嘛， 台湾三宝要特别注意啊！揸车嘅时候， 唔好谂住 三宝啊，六宝啊变咗 三宝饭咁过瘾啊！ 饮嗰啲六宝啊变 系咯。系、啊、啦，喂，系而家仲有冇六宝呢样嘢噶？香港 冇啊， 冇咗噶啦。哦， 六宝系本身香港嘅产品嚟咩？ 唔系嘅咩？ 我唔知道、 啊，好似系 唔系香港产品嚟嘅咩？六宝橙汁啊， 六宝橙汁 啊，咁、啊、好似唔关咗事、啊。好啦，咁啊，今次节目就差唔多啦，再倾，拜拜， 拜拜， 记得饮六宝啊。